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身体微微一动，无数蓝银皇已从身体周围奔涌而出。他之所以敢于正面挑战杨无敌，就因为明白对手的弱点。破之一族的所有能力都在攻击上，而身为控制系魂师的他，凭借着自己的限制力本身就会有很大的优势。胜负的关键就在于他能否凭借自己限制技能破掉杨无敌的气势。长枪前甩，当枪尖直指唐三的刹那，杨无敌整个人都仿佛与枪融为了一体，那骤然迸发出的强大气势甚至比唐三的杀神突击还要恐怖。无比锋锐的恐怖气息直奔唐三胸前撞去，身随枪走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直线扎向唐三胸前。伴随着唐三第一个魂环的闪耀，蓝银皇发动缠绕技能，蜂拥而出的蓝银皇骤然缠向了杨无敌的身体。杨无敌似乎并没有看到那些蓝银皇枝条，动作丝毫不变，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唐三身上，气势更是在不断的攀升。杨无敌身上亮起的也同样是第一魂环，一股充满暴震的气劲骤然从他身上迸发开，原本那些缠绕向他的蓝银皇被震得四散飞起，竟无法完成技能效果，而杨无敌自身的气势却在这暴震之中达到了巅峰状态。 在杨无敌那恐怖气势面前，我的身体竟然有些迟滞，在意识中好像已经被那恐怖的长枪给贯穿了。 杨无敌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了瞬间升起化为蓝银囚笼的蓝银皇上，暴震的气劲与蓝银皇撞击在一起，发出一连串令人牙酸的声音。为了阻挡他，唐三不得不用出自己的第四魂技，同时第三魂技也在瞬间释放，一张巨大的蛛网朝着被困在蓝银囚笼中的杨无敌照去。但是唐三还是低估了破之一族的这个破字，杨无敌这一枪刺出就没有停顿的可能，哪怕他的身体停顿了，但他仍旧完成了自己这次攻击。左手猛地一拍枪尾，身体被困在蓝银囚笼之内，可长枪却骤然加速，依旧朝着唐三胸前飞去。 好惨烈的一枪， 强横的气劲带着恐怖的长枪直接将后发的蛛网束缚顶起，在瞬间刺穿，枪尖已经到了唐三面前。这一刻唐三的身体已经在那恐怖气势的笼罩下变得极为迟滞，根本迈不出一步，更不用说是闪躲了。长枪上的第三魂环闪亮，枪尖骤然迸发出一层黑色的光芒，这是杨无敌的第三魂技爆。他的第一魂技震可以震开不够强力的束缚，而这爆会将攻击力进一步提升，一旦刺中任何物体，魂力就会产生出恐怖的爆炸，令长枪拥有更强的破坏。但是杨无敌这一击终究还是没有得手，因为唐三的身体消失了，十万年魂骨技能瞬间转移，唐三已经出现在了杨无敌身后，背后八蛛矛同时动起，直奔蓝银囚笼内的杨无敌全身刺去。妖异的红光从那蓝银囚笼缝隙而入，而此时因为先前掷出的长矛那一往无前的气势，杨无敌正处于全力输出的状态，此时防御力十分薄弱，唐三这个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。但是破之一族的缺陷这么明显，他们又怎么会没有弥补的方法呢？杨无敌甚至没有转身，那柄破魂枪就已经重新出现在他手中，反手黑黝黝的枪尖直奔身后刺去。八蛛矛虽长，却在唐三背后，从八方刺出的距离再怎么近，也不可能近得过唐三与杨无敌之间的直线距离。如果唐三依旧要用八蛛矛去刺他，那么先被贯穿的将是他自己的前胸。 这样恐怖的攻击气息之前也只在剑斗罗陈心身上感受到过，陈心可是被誉为攻击力最强的封号斗罗的。 杨无敌只用了两枪就令唐三对他的评价提升了一个档次，一前刺一背刺，这惨烈的两枪将那恐怖的攻击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无奈之下，唐三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动作， 上身猛然后仰，右脚踢向破魂枪，同时随着后仰的动作，他背部下方的四根八蛛毛继续前探，依旧朝着杨无敌的身体刺去。八蛛毛能吸血有剧毒，只要一根刺中，唐三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但是杨无敌的下一个动作却不得不又让唐三用出了瞬间转移。长枪下劈，顺着背刺之势，没有回身的杨无敌左手在枪柄处猛地向上一抬，巨大的枪尖顿时犹如一柄重剑一般劈向了唐三的胸膛。情况与先前惊人相似，看上去又是两败俱伤，可杨无敌的攻击却依旧要比唐三更快。而此时的唐三已经没有了闪躲的机会，所以他再次选择了瞬移。这一次唐三出现在了杨无敌上空，此时杨无敌依旧没有解除身体周围阻碍自己的蓝银囚笼。唐三出现在了身体上空，杀神领域从空中挥洒而出，同时双手下按，八蛛毛再次探出，这一次却是刺向杨无敌的头部。八蛛毛同时刺向了一个位置，无论是攻击速度还是威势都比之前要强上许多。杨无敌的破魂枪顿时抡了起来，这一次破魂枪上的第四个魂环也亮了起来，整个破魂枪已经完全被黑色所渲染，蓝银囚笼根本没有起到一点阻碍作用，被这抡起的破魂枪斩成了两半。而那充满了破坏力的长枪直接抡向唐三的身体。与先前略有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唐三的动作要比杨无敌快一些，他的八蛛毛绝对可以抢先扎中杨无敌，但是快的也只是那么一丝而已，那一丝间隙甚至还不足以让他用出瞬间转移。也就是说，他固然会刺中甚至杀掉杨无敌，但是他的身体也将毫无疑问地被杨无敌那恐怖的长枪劈为两半。 好一个以攻代守！ 唐三这一次没有再闪躲，他也想试一试杨无敌的攻击究竟强到了什么程度。身体在空中半转，八蛛毛猛地甩了出去，与杨无敌抡起的破魂枪撞击在一起，刺耳的爆鸣声令整个会客厅都颤抖了一下。唐三偏转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被弹了出去，八蛛毛没有损伤，可他并没有将破魂枪挡开，要不是唐三使出借力之法，这一枪早就已经抡到了他身上。杨无敌长枪上的第五魂环亮起，刹那间一圈黑色的火焰骤然从他身体周围腾起，抡起的长枪并没有改变，而是直接拍击在地面上。下一刻他整个人已经腾空而起，直追被撞飞的唐三，没有真正与破魂枪接触，绝对无法明白他是多么恐怖的武魂。仅仅是刚才的碰撞，此时唐三八蛛毛与背后连接的地方已经完全麻木了，翻涌的血气令他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。 他竟然能让我在一次碰撞之后就受了伤。 尽管杨无敌是魂斗罗，他只是魂帝，可是唐三却有四块魂骨，身体强悍程度绝对要在杨无敌之上。杀神领域的森冷杀机爆发，可是面对一往无前的杨无敌，杀神领域竟然根本无法影响到他的气势。蓝银领域令唐三体内的伤势快速恢复着，但这也无法阻止杨无敌正在飞速接近。 瞬间转移吗？不，不能再选择逃避。 唐三发现，每一次自己闪避开杨无敌的攻击，杨无敌身上的气势就会再上升几分。他本就是纯攻击魂师，如果让他的气势这样持续攀升，自己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。论魂力，杨无敌可是远在自己之上的，消耗下去只会对自己更加不利。所以这一次唐三没有再闪躲，他整个人的身体骤然在空中停顿了一下，深吸口气，猛然转身，背后八蛛毛扬起，同时蓝银皇第二魂技寄生释放。被蓝银囚笼笼罩过，杨无敌身上自然已经有了蓝银皇的种子，他那冲向唐三的身体突然在空中停顿了一下。 蓝银皇缠绕住他的身体，竟然也只是令他迟滞瞬间，杨无敌身体周围的黑焰竟然能将蓝银皇瞬间破碎。 黑焰蔓延注入长枪之中，破魂枪前端顿时多了三尺长的火焰枪锋。在空中转身的唐三，两颗铁胆已经从手中甩了出去，正是那子母追魂夺命胆。 同时他气贯全身，身体猛然下沉，朝地面落去。砰的一声，铁胆互撞，无数飞针带着毒物直奔杨无敌扑去。杨无敌的动作依旧不快，也依旧是那么简练，手中破魂枪骤然一颤，枪尖在空中划出一个圆弧，毒物依旧飞向他，但所有的飞针却在瞬间被搅成了齑粉。就利用这两次攻击的时间，唐三终于落在了地面上。他的右臂处蓝金色光芒骤然凝聚，身上第五魂环闪亮，手臂上的金光已经蔓延到了3米长度，就像一柄金色灿烂的长矛一般。他必须要躲了，如果没有一个完美的战术，自己是不可能战胜杨无敌的。难怪白鹤会说杨无敌在他们四个中实力最强，他已经达到了可以用攻击代替一切的程度。别说是魂斗罗，就算是一般的封号斗罗，对上他也未必就能讨到好。在这种时候，需要的不是莽撞的硬拼，而是智取。杨无敌在两次阻挡之后身体落地，但他的攻势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，左脚跺向地面，身体贴地飞起，长枪依旧前指直奔唐三。而唐三的右臂在这个时候也已经抬了起来，蓝银霸王枪凝聚完成。拥有了第六魂环之后，唐三使用这第五魂技已经不需要太多的凝聚时间，眼中光芒大放，魂力骤然成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